之前向飞做民主状征求晚上吃什么，孩子抢先说吃麦当劳，向飞要表示反对，却被沈化用目光制止了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这一次海潮遭受的挫折让小可懂得了，他们二人应当是相互帮助啊，共同成长的伴侣，只是不知道海潮能不能认识并接受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